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43集。 无恙恍悟，那些关于预留线索的日志已经被二提前拷贝到江峰手中的硬盘上了。经得委托人江峰允许，无恙将这段时间根据一系列线索找二的事情告诉扬州。扬州听后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怪不得之前有个外卖电话打到我这儿，说给江峰送餐找不到地方，我还纳闷来着，直接告诉对方打错了。 这么看来，当初二应该是在早餐店同时留下了江峰和扬州的号码，而老板以为扬州电话是个错号，才导致无恙追查到那里时只拿到了前者的号码。若不然，兴许无恙早就联系上扬州了。无恙对扬州道， 而留下的那些线索应该都指向你，只不过我们最初被他工卡上的那张照片误导，和这扬州名字一直对不上，兜兜转转的绕了个圈子， 可还是找到了。仔细想来，二大概也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才留下了不止一条线索。将租房合同的紧急联系人由扬州变更为江峰，后者才有机会看到金水胡同29号的提示，也有机会拿到那块只要江峰刷脸刷指纹就能解开密码的硬盘。阿非常了解扬州，应该早就知道扬州会在小陈老师生日那天订蛋糕给他。而且就算江峰没有猜出金水胡同29号的含义，找不到那家蛋糕坊，阿也相信只要他拿着那块对扬州来说非常重要的硬盘，扬州也迟早会联系到他。同时，为了防止江峰没有在第一时间拿走硬盘，二还在失踪当天，说不定正是在和与江峰争吵的时候，通过微信向江峰借了50000块钱。二知道，以江峰的性格一定会借，而扬州在发现之后也一定会想办法还回去。甚至在那款江峰至今没能通关的游戏里，说不定还暗藏着二的什么小心机呢。这么多次机会，这么多条路，总有一条会走通，会把江峰带到真正的扬州面前。无恙不解地问扬州，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可能只是为了和你吵架吧？ 毕竟二没有真的做出什么伤害扬州的事儿。即使在出租屋被终止程序，占据绝对力量优势的仿生人除了动几下嘴皮子和扬州争执一番，也并没有物理上的反抗。 我不知道，我已经把和R相关的所有数据分析过很多次了，还是找不到原因。 无恙和江峰对视片刻，二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那块硬盘上。扬州并没有分析过这里面的数据，江峰随手敲了两下回车，想要唤醒休眠的屏幕。硬盘运转，可屏幕依旧漆黑一片。无恙站在他身侧，刚想叫他重启试试，却见屏幕上跳出一行字：不要相信扬州的话。 不要相信扬州的话，人类是最狡猾的动物，也最愚蠢。他们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数据才会告诉你真相。扬州就是个胆小鬼。 江峰电脑屏幕上这几行突然跳出来的文字明显不是写给扬州的。文字显现完毕之后，屏幕再度转黑，接着又回到了之前的界面，仍然是一堆扩展名陌生的打不开的文件。 哎，小孩，你过来。 江峰冲对面沙发上坐的扬州招了下手。 看看这里头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江峰没提那段文字。扬州怯怯地站起身，朝江峰走过来，还低声应了句： 我成年了。 吴恙给扬州让开位置，让扬州凑到江峰电脑旁边，倾下身子，先给文件按分类排了个序，然后用手指在屏幕上比划了个范围。 这些应该是儿的运行日志，这些是我给过儿的一些即时指令，都得用我电脑上的一款软件才能打开读取。 江峰反正也看不明白，索性不跟他计较了，拆下硬盘丢给扬州。 那用你电脑看一下吧，拿我这儿来看。 什么？ 扬州调整了一下身子角度，把左边耳朵转向江峰，脸腾的红了起来。 对不起，我刚才没听清。 吴恙站在扬州身后，冲江峰指了指自己的右耳，又摆了摆手，用扬州看不见的动作提醒江峰。 他右耳听不见。 从杜文兰那里回来之后，吴恙跟江峰提过这件事儿，只不过太细节，早就被他丢到脑后去了。这会儿才想起来，江峰一时有点尴尬，但很快演了过去，不动声色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哦，好。 扬州乖乖拿了自己的笔记本过来，放到江峰的办公桌上，重新做了一次密码认证，打开了硬盘文件。正如吴恙猜测，二的确将一部分与他留下的线索有关的运行日志拷贝到了这块硬盘上，防止扬州预先得知，破坏计划。但除此之外，硬盘中还包含了不少其他的文件。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扬州经过检查分析，都是一些常规性的文件文档，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不可能。吴恙直觉他们一定是漏掉了什么，否则也不会有黑屏时跳出的那段文字。 不要相信扬州。为什么？胆小鬼又是什么意思？而究竟想告诉江峰什么？ 吴恙目光扫过地上一动不动的仿生人，问扬州， 儿的意识还能恢复吗？我记得你说他原来也没有实体，可以直接在电脑里运行。 扬州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 问题不大，但这块硬盘里的内容已经被拷贝出去了，不在儿目前的数据库里，即使问他应该也问不出什么。 你觉得阿有意识吗？ 一直安静卧在沙发上睡觉的吴一周悠悠走到仿生人身边，喵了一声，又嗅了嗅鼻子。 一点人味都没有。 吴恙忽然明白了什么，他转头问扬州， 我记得你说过，儿的所有输出内容，语言、神态、动作，都是对输入信息分析运算的结果。 原理上是。 所以他也不该有人类一样的喜怒哀乐。 嗯，这些都是通过五官角度调整、肢体动作配合和音色音调变化实现的。 也就是不会有同理心。可儿是因为救人才意外跌落的吧？那他为什么要救那个要跳楼的人？ 为了帮我。 什么意思？当时发生了什么？ 当时情况危急，我眼看着那个人就要掉下去了，伸手去抓，没想到对方会那么重，自己差点就被带下去了。二弟一个冲过来的，拽了我一把。 房间里一片沉默。吴恙静静看向扬州，缓声问道， 是你给儿及时指令让他去帮江峰？ 江峰这才想起， 我被同事叫去天台的时候，儿确实要主动跟我一起上去。 可扬州神色却顿时紧张起来，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